碰上你我竟不经意别受恨，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，风也未流动。

沉默不语。当缘分篡改了原始剧情，我连心酸都怕惹你伤心。怀念回不去的时光，幸福像甜蜜丢来的太阳。以为自己的梦不诉寻常，想 来自庾澄庆的《回不去的时光》，一直都在听庾澄庆唱这个欢歌啊、快歌，没想到他唱这种深情的、抒情的歌曲也是那么的有味道。下面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孙燕姿的《我怀念的》。

哪里，请告诉我。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，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， 生机，我是周玲。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《晚风》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，也是我认识到好妹妹乐队的第一首歌曲。那么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，也许下一首就是你点的歌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国荣的《倩女幽魂》。 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痴痴梦幻中心梦，路随人往往，人生事 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 来自张国荣的《倩女幽魂》，大家还记得哥哥在这个《倩女幽魂》的剧当中的卓越风采吗？下面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张惠妹的《勇敢》。